第194集，外传，甜心29，你今晚不能留下。罗瑞掏出手机，终于鼓起勇气给温小辉打了个电话。他想，现在他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把所有事情告诉温小辉，而不怕他担心了，因为他自己可以处理好。电话接通后，罗瑞给温小辉打了个预防针，让温小辉不要生他的气，然后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。温小辉沉默了两秒后，爆发出一声惊天怒吼： 罗瑞，你个王八蛋，我他妈揍死你！ 罗瑞把电话拿远了，感觉耳朵才被救了回来。 你刚才不是答应我不生气的吗？ 你小时候还答应我什么事都会告诉我呢。你就让那个孙子这么欺负你，你都不告诉我，怎么也得让我往他身上泼一桶油漆啊。 哎呀 baby， 你保护了我这么多年，现在你有这么重要的进修机会，我不想让你为我操心，也不想让你隔着那么远的地方担心我，所以我决定自己扛过来。你看现在我不就扛过来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 好个屁，如果他没有掉过头来找你呢，你还有一个人难受多久。这个亲子教真他妈不要脸，我说你也够贱呢，人家说了几句好话你就原谅他了。 我喜欢他能怎么办呢？ 作孽 baby， 我现在想通了很多事儿。以前我觉得我喜欢一个人就要喜欢他一辈子，玩命的对他好，现在我明白谁也说不准明天会怎么样，喜欢他就在今天尽力对他好，别想太远。我看到他我就想和他待在一起，我不想骗自己。 除了那一张脸还有什么好？ 其实他人也不坏，就是情商低。 我靠，你现在就开始为他说话了是吧？ 哎呀 baby， 你别生我气了好吧。 没门，回去打死你。 罗瑞想着温小辉气急败坏的样子，突然有些鼻头发酸。 baby， 我好想你啊。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，你如果再有什么事儿不告诉我，我真的饶不了你。 好，有什么事儿我们都第一时间告诉对方。 罗瑞知道这句话只是一个期望，他知道那种宁愿自己扛着也不想亲人为自己担忧的心情。打烊后，司机送两人回家，亲子娇依旧话不多，却全程握着罗瑞的手一刻都不肯松开。把罗瑞送到楼下后，秦子娇看着他有些迟疑。罗瑞想到了什么，马上说道： 不行，你今晚不能留下。 他拼命告诉自己矜持矜持矜持，虽然他很想把秦子娇拽下车。 那我先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。 秦子娇似乎松了口气。罗瑞瞪大了眼睛： 不是，你刚才那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呀？ 什么表情？什么什么意思？ 就是松了一口气那个表情，是什么意思？ 没有吧？ 有，就刚刚我不让你留下来，你不是应该有点失望的吗？ 罗瑞不敢置信地看着秦子娇，一般人会是这个反应吗？ 你想多了。 罗瑞抿着嘴唇看了他半晌，推开车门就走了。 罗瑞。 罗瑞头也不回地冲进了家里。 怎么会这样？秦子娇应该是喜欢我的吧，否则为什么要回头来找我？可是喜欢我的同时又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 这他妈算什么呀？ 罗瑞咬了咬牙，掏出手机给黎硕打电话。这问题就不能问温小辉了，温小辉是个嘴炮，看着比谁都浪，但也是个憋屈的小处男。罗瑞也是豁出去了，厚着脸皮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黎硕。黎硕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。 罗瑞隔着电话都能想象到黎硕那副乐不可支的样子。 黎大哥，你别笑了，你不是说有问题我可以找你帮忙吗？你帮我分析分析啊。 这个还真是有趣。他那个方面是不是有点问题？ 没有，没有问题，我摸过。 哦。 黎硕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，止住了笑。 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以前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例子。罗瑞啊，是这样的，你的小男朋友只有19岁，没谈过恋爱，对感情和性都还比较懵懂，而且按照你说的，他其实是个直男，他喜欢你，从感情上出发的喜欢，被你身上的很多优点吸引，享受和你在一起共度的时光，但是他生理上还是个直男，他扭转不了他过去的观念里对性的理解，你明白吗？他觉得男的和女的是正常的，男的和男的不正常，所以即便你摸他能硬，那是生理反应，也不代表你们真的做的时候他能硬。我想他就是怕自己到时候起不来，所以很回避。 罗瑞听完之后哑口无言，他觉得黎硕句句都说到点子上了，他有点着急。 那怎么办呢？难道我跟他一直谈精神恋爱啊？ 黎硕又忍不住笑了起来，看起来憋得相当难受。 你别笑了。 不好意思，实在是太好笑了。这个情况吧，其实说容易也很容易，只要让他尝到甜头就行了，可以实际操作起来。你没有经验就很难。 那该怎么办呢？ 罗瑞哭丧着脸，感觉特别郁闷。他能感觉到秦子娇是真的有点逃避那个，他简直无法相信一个男的怎么能这么分裂，关键还不是那方面有问题。 虽然我想给你出个狠招，但是不适合你们，你还是多看点教材学习学习吧。 那什么狠招？ 一般我建议找个有经验的灵带一带他，但是我觉得你们都接受不了。 罗瑞用力摇头，然后想起来黎硕看不见。 不行不行，这当然不行，绝对不行。 所以了罗瑞，这件事情只能靠你们自己解决了。我今天本来工作了一天，心情不太好，你一个电话让我放松了不少，谢谢你。 哎哼，黎大哥，你就别寒碜我了。 黎硕又忍不住低笑起来。挂了电话，罗瑞感觉脑袋直发胀。 怎么办呢？我才不想谈什么精神恋爱呢，我想分分钟扒拉秦子娇的。难道我真的要去学习学习，然后和秦子娇摸索着？ 罗瑞感觉眼前有点发黑。罗瑞睡得正酣的时候，被一个岳阳电话吵醒了，一看果然是温小辉打来的。 baby， 我这边才6点。 我知道，我正好现在空着，给你上上课呀。 温小辉也不管罗瑞清醒没有，开始教育他如何在恋爱中掌握主动权，怎么让男朋友听自己的等等，说得特别来劲儿。罗瑞从睡意正浓到彻底清醒，听他说了半天，有些还是挺有道理的，就是太作了。 不是，这些你都从哪儿学的呀？ 我妈教的，就我爸那暴脾气，被他管得服服帖帖的，没两下子行吗？现在可是他回头过来找你了，你必须给我端着点，别人家给你2块糖，你就恨不得拿蛋糕还回去。 哦，知道了。 然后你得吊着他点儿，不能什么都随他，这回他要是想那个，你至少要让他憋一个月。 罗瑞忍不住叹了口气。 这个还真不用 啊。什么意思啊？ 我感觉他根本 就不想那个，平时亲啊抱啊的还挺好，但是要动真格的，我觉得他明显有点排斥。 好，不会是？ 不是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他没问题。我问过李大哥了，李大哥说他心理上是直男，接受不了。 这个傻逼怎么这么矫情？ 谁知道呢？ 那就得改变策略了，你得主动点。 我知道，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别人谈恋爱没我这么艰辛吧？ 你就当好事多磨了，上次去三亚不是没去成吗？马上十一了，你让他陪你去补回来，两个人旅游特别有气氛。 好， 这趟要是还不行就分了得了，不能交了男朋友还跟单身一样吧。 多瑞沉默了。 舍不得是不是？哼， 我觉得还是感情重要。 一个对你连兴趣都没有的男的凭什么跟你说感情啊？你分得清他是喜欢你还是习惯跟你在一起吗？ 罗瑞又沉默了。 反正就算把这个当考验他也必须过关，不行都踹了，两条腿的男的满大街都是。 好， 罗瑞找时间把十一想去三亚的事提了，千子娇毕竟欠他一次度假，于是他答应了，他实在是没有理由拒绝。再次计划行程的时候，罗瑞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兴奋难耐，想想从那时起到现在的三个月发生了太多事，回忆起来大多是难过和无奈。即便他想像以前一样付出不含瑕疵的感情，可心里已经下意识地防备着。他正看酒店呢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秦子娇带着一身寒气走了进来。 哎，外面下雨了？ 嗯，有点冷。